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在他出神间，师徒二人已行至阵法深处。这里的路并不相通，潮湿的雾气倒是共通的，不管走到何处，总弥漫着一股怪味，像是树叶腐烂的味道，吸进肺里像是呛了一口崂山白花蛇草水，其间还有股若有若无的焚烧气息，叫人闻起来很是不快。自从入谷后，池小池总觉得身上有些沉重，步子发沉，胸膛里的那一团火热的肉跳得一下比一下急促，他以为是瘴毒所致。可在入山前，他明明已经服下克制瘴气的丹药了。走到现在，不适感已经根本无法忽视了。池小池越走越觉得目眩体热，在症状愈重前，他果断伸手扯住了前方文玉镜的衣带。 师父， 谁料那异症蔓延速度之快，远超他的想象，才一拉眼前人的衣带，他便觉骨酥筋软，朝前力扑。若是他就此跌倒碰到了其他阵眼，那他定然会被吸入其中，再想回来可就难了。幸好一双有力的臂膀及时拥紧了他。在他眼睛能聚焦之时，他发现文玉京站在一处阵眼上，将自己抱站在了他的脚面上。他比段书觉高上半头，垂手时青羽似的睫毛也跟着一道垂下，掩去了一半眸子，却掩不住地下温柔而担忧的光。 无事？ 林六一也问他。 没事吧？你怎样了？ 池小池问他。 我怎么了？ 林六一语速比平时略有急促，显然也担心得很。 体温突然升高，原因不明，还有…… 池小池不及细想他为何突然停顿，右手手指便轻轻抽动了起来，竟是极着急地想要写字。池小池将攥住师父衣带的右手松开，转而轻轻抓握住自己的衣角。体内的段书觉对这种身体不受控的感觉记忆犹新，心急如焚，匆匆在他的衣角上写道： 莫要再碰师父了，我们中了鲛人灵。 池小池清晰记得他读过的一部典籍中有记载，鲛人灵焚之有怪香，旁人闻之无碍，但一旦入鲛人之体，便是最好的催情之物。但他并不能识得鲛人灵的气味，毕竟他又不会没事干剥下一片灵点着了给自己催催情。至于谁有鲛人灵，望向这可以通往各个空间的漫天大雾，池小池微微咬紧了牙。燕京华的第三步棋原来是这样的，想陷害自己与文玉京通奸苟合，不得不说果真是又 low 又没有新意。燕京华就在与他相隔一间的地方，与他结伴而行。他透支了自己走过三个世界里得来的全部富余的能量，换取了一个小时的窥视能力。因此现在对他而言，自己相当于一个半行于段书觉身侧的幽灵，能观察到他的一举一动，但他却看不到自己。他望着脸色潮红的段书觉，笑嘻嘻地将一只手扶上耳侧。 系统，把那个入侵系统攻击我的照片和视频发送到你们的主系统里去，现在立刻。 收到，已发送。 燕京华迫不及待地再次确认。 多久能回复？ 请宿主放心，我们的系统一向很重视员工的人身安全权益，报告批下来最多几分钟的事情。 另一边，气喘不已的池小池只觉哭笑不得，他以前倒是体验过同样的感觉。在基座山的那个世界里，一个被线上的欧米伽不仅让他险些失态，还让他与061发生了一些不大愉快的接触。下腹肌肉抽缩着渐渐绷紧，他拿右手发力纳住，想要揉开。那股上窜的邪火却如遇风势，越烧越甚，他双脚不安地在文玉金脚面上来回踏动，想要离开让他浑身难受发烫的文玉金，却又记挂着错踏阵眼的后果，一时间煎熬的紧，眼角都沁出泪水来。文玉金见他状况实在不妥，立即将手抵住他后颈，想要调理他的气脉。 屏息。 那冷冷淡淡的一声命令像是骚在了他的耳垂上，烧得正酥痒的耳垂受此刺激，惹得他整个人为之一颤。061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 小池，你。 与此同时，燕京华的系统喜道， 宿主，主系统那边给出回复了。 那双重的低音刚刚扰乱池小池的心神，池小池便觉怀中一空，险些栽倒在地，亏得他理智尚存，硬是站稳了脚跟。刚才把他放在脚面上的人在一瞬间凭空消失了，鞋履、外袍、臂伞、玉箫仍在，可那人却像是水融入了水中，梦似的消散殆尽。怀中外袍体温尚存，池小池抱紧了那白袍，茫然四顾。 师父， 难道是他刚才误踏了其他阵眼？孤零零站在迷雾中的池小池环顾四周，一个鬼影都不见，当时浑身发冷，但又被一阵高热折磨得头晕目眩。他果断给了自己一耳光，待心神冷静下来才问道， 刘老师，这是什么情况？ 无人应答。 刘老师。 池小池心尖往下一坠，不觉提高了声音。 061。 仍是无人应答。他脑海中一片寂静，听得好像那个声音从未存在过。在万籁俱寂中，有一个声音却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那是冷血动物爬过地面的嗦嗦声。池小池反手拔出时钟剑，却因手软脚软连剑都举不起来，将剑尖径直插入眼前的软泥中，才勉强稳住身形。他咬紧牙关，闷闷地呻吟一声，不再浪费时间在徒劳的呼唤上。他想要打开仓库，却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眼前的显示屏也消失了，好感值、回忆值、仓库一样不存，文玉经不在了，061也不在了。他逐渐颤颤而立，试图理清这其中的逻辑，而耳旁的蟒行声越来越近了。与他一肩之隔的燕京华再也藏不住满脸的笑意，哼，这才是他的计划呀。姓文的已经如他计划被顺利解决，这鲛人又身中鲛人灵，身软体乏，定然会葬身于那恶鲛之口，自己只需在旁坐山观虎斗，等那段书觉死了，自己再捡个漏，搞个奇袭，争取杀了那恶鲛。实在不行，拖走段书觉的身体炼出鲛丹也不亏。就算他没死，自己先前做的那些事情也足够让其他人相信段书觉是个包藏祸心之徒。左右那个系统回不来了，文玉金自此从世上销声匿迹，大不了再让段书觉背上一个世师的名头。哼，一石三鸟，一箭三雕，他觉得自己真他娘的是个人才。正值他勾勒美好前景，心中难掩喜悦时，他监控着的段书觉的空间阵法出现了细微的波动，一道清洁人影落在段书觉身后半米处的一方阵眼之上，黑金长剑划出一刃狂派剑气，扫荡方圆数十尺， 竟是让那不远处异域猎食的恶蛟身形为之一阻。燕京花瞠目结舌。 曹 叶继明的到来，别说早有谋划的燕京华，就连池小池也料想不到。他努力直起身来。 你怎么？ 叶继明显然是一路纵气飞来的，微微气喘间，他还要分出余力关注四周，实在无暇解释，便将右手掌心的东西亮给池小池看。初看时，池小池并没明白那是什么。叶继明右手掌心里有一枚金字，龙飞凤舞，赫然是一个来字。唯有叶继明知道这背后代表着什么。时间回到半炷香前，文玉经无端消失的时候，叶继明没有进迷迭谷，他画出了人生，倚在一小丛灌木边，摘了些蛇莓，一把把往嘴里送，只等着段书觉从谷里出来，自己再远远看他一眼便能心安了。他刚吃完一些蛇莓，意犹未尽，正要再采一把，却突觉掌心刺痛，那痛感有些强啊。叶继明嘶地抽了口气，缩回手来，掰着手心查看情况。这一看之下，他的心神便又是一阵紧缩。在石雨山时，文玉经莫名其妙地在他掌心打了个来字，这些时日他费尽心力想要把这个金印去掉，却不知文玉经使了什么怪法，饶是他研究过所有道门的施术手法，也不明白这印是怎么盖上来的。那来字已经有些暗淡，但此刻异常夺目的是那个来字后新冒出的三个感叹号。